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哪个地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昨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介绍六经的段落，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好六经当讲求。我们也着重的说到啊，对于六经三字经的作者所提出的当讲求这样一个要求，其实呢是非常的有深意的。虽然这些著作都是儒家思想的典籍，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啊思想史上的几座高峰，也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可是今天我们去学习他们啊，包括三字经的作者在成书啊写这部三字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认识到这些著作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去辨别其中的这个内容啊，怎么样去学，怎么样去吸取其中积极的因素，而不要受那些不良的我们说有一些内容也好啊，有一些思想也好啊，甚至于我们阅读的时候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导致的这些负面影响，我们要有意识的呢去摒弃它。昨天我们说到啊，诗之诗愚，太沉迷于诗经，这人呢容易愚蠢啊。怎么个愚蠢呢？成天无病呻吟啊，咬文嚼字，这个写出东西来也是这种，昨天我们说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其他几部作品又有着什么样的不足呢？我们不妨啊就用礼记当中啊经解在提到这些著作的时候给出的这个负面评价，前面其实人家也说了很多好的地方啊，但是指出如果我们不去加以辨别，过激或者说过于固执僵化的去理解这些典籍，我们可能会犯上什么样的错误。书经，尚书，书之是巫，尚书这部书我们昨天介绍了，这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历史文献著作啊，把这个上古时期在当时啊人们能够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说这种公文的文献集中到了一起。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文件也是后人编纂的，在编纂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各自啊不同的这些你说学术上的局限性也好，或者说私心上的局限性，这都是保不齐的。我们并不能够说因为这些东西写在了书经里，写在了尚书里，我们就认为哦，这照单全收全都是可信的，不敢这么说。在这个问题上孟子其实说得非常的直截了当，哈哈，孟子有一句话后世经常被人们引用，不过呢后世人们引用他的时候往往把这个含义给扩充了，其实孟子当时说的时候是非常针对性的，就着一部书来说的这句话。什么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今天是讲所有的书都算在内啊，你全都相信那还不如没有书呢。可其实孟子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指的书不是咱们今天广义上的这个书籍，指的就是这部书经尚书啊。如果你尽信这部尚书里面所写的内容，那还不如没有尚书呢。他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典籍不加分析，不结合实际，那一味的去迷信书本呢，很有可能会上当受骗。其实对于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放到21世纪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比喻啊，我们对于互联网对于搜索引擎上的很多内容也要加以辨别，不可以尽信。我们身边其实已经看到过很多的例子啊，现在我知道身边有一些医学界的朋友，医生大夫，他们最怕什么？最怕来的病人呢， 这个找自己看病之前，先在网上百度了一通啊，把自己的这个症状啊网上去搜，搜完了以后自己先给自己倒不至于开方吧，可能先给自己定性，哎呦，我这得的肯定是个什么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弄完了以后大夫您给我看看是不是。人家大夫有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人家有很广泛的这种界定一个疾病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没有专业的医学知识的人，即便说上网啊百度搜了一些、啊、跟这个病可能相关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也只看到了跟自己相符的这些，并没有真的从整体上对医学知识有足够的了解。仅仅凭搜索引擎上搜出的一些结果就给自己下断言，这种结论往往在专业人士看来，在我们的医生眼里，那是非常可笑的。医生们特别的担心我们的这个患者呀、啊，有时候会被搜索引擎上提供的这些内容所耽误。你从那上收来的东西，你又没有辨别的能力，是真是伪啊？这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是不是你所判定的这个疾病，那都是未知数。人家专业的医生研究了一辈子，上学也学，工作当中靠经验不断的积累，都不敢说所有的疾病能够准确的下断言。我们普通人就凭着搜索引擎搜索出来的一些东西就敢去相信吗？这我们说和当年孟子所提出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其实是同一个性质的问题。乃至于我们也从媒体里面看到啊，有一些这个例子，那其实作为搜索引擎来讲，它作为一个商业机构运营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产品，那它有广告竞价的这种机制，可能会把一些医疗机构的这个信息往前放，那么前面的这些审查工作也好啊，或者说广告是否合规，那么我们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我们去完善，它把这些东西往前推，这个商业行为本身无可厚非，当然他应该尽到这个监管的职责。可是我们有些人就认为啊，你把这样的东西推到前面，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去上当受骗，你这个作为搜索引擎的提供方，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人家商业机构那是他自己的一个商业行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搜索引擎，一个商业搜索引擎所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自己应该擦亮眼睛，有足够的辨别能力，不要去盲目的相信这上面所提供的内容。盲目相信的结果就是最终我们可能会犯上古人所说的书之失巫同样的错误，盲目的去相信书本上的东西，相信搜索引擎上提供的这些东西，最后导致的结果呢，是我们根据这些并不全面甚至有可能有谬误的信息做出进一步的错误的判断。那您说这最后的责任到底是该由这出错的书来承担，还是该由我们自己承担呢？这个问题啊，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归根结底啊，孟子的那句话放在这儿最合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们的传统相声啊，也有描写这些看书看得太入迷啊，沉迷其中什么都相信的人闹出的笑话。我们来欣赏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书迷打砂锅》。 现在我来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说一个人说干嘛还叫相声啊，不会叫说书吗？不行。怎么啊？因为这个相声啊，尺寸呢、啊、能够放大一点，这个说书啊跟相声不一样。什么道理呢？这个说书有朝有代，说相声说呢，这个相声里头通过相声手法可以这个事情扩大夸张。其实啊，要说起来啊，那个说书它也有夸张的。我就爱研究这个。你要说书吧，小时候我听那个说西汉，那有地方就是夸张。一说这个楚霸王，那就了不起了。说这霸王力大无穷。说书的一形容这霸王嘛，告诉说，霸王力举千斤，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气吹岩前瓦，怒发冲冠，钻铁如泥。你要细一研究，这不夸张吗？不像话，他多大力气，他也不能钻铁如泥呀、啊，拿铁一钻就成泥了。那想当初霸王打仗那枪，那不是铁的吗？这一钻成泥了，那打仗甭拿枪扎人家了，那就拿泥拽得了。有这个道理吗？啊， 横推八马倒，八匹马横着一掌能推倒了。甭说八匹马，一匹马你横着也推不倒它。倒夜九牛回，九只牛拴在一块，他一用力能给揪回来。数这句可气，说霸王怒发冲冠，霸王一生气呀、啊，这个头发立起来能把帽子给挑起来。好家伙，这太不像话了。霸王打仗带那冰铁盔，好几斤重的铁盔，一生气这头发能给支起来。你也甭说铁盔，那现在说热天咱们戴那个直帘草帽，那个体横最轻吧，有这人吗？那位留着分头，一生气草帽顶起来了，挨着他人全吓跑了，那玩意儿不像话，也是假。说书啊，你们有三国呀有三成真，列国呀也就有对成真，其余呀演绎呀，那也许一成真，也许半成真，那就什么了。你要带这个武侠小说啊，什么公案书啊，啊，您拿这个三侠五义怎么样？有叫七侠五义的，有叫三侠五义的，啊，这部书，您说几成真？先我认为啊，全是真的呢，啊，什么这个大爷钻天鼠卢芳，二爷彻地鼠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鹤妖胡志化，小侠爱虎。小时候我最爱听这个啊，这真事儿。后手啊，我知道了，几成真呢？一成都没有，一分真都没有，这不说全是假的。你怎么知道？哎，包公实有其人，这些个侠义全是假的。我呀，小时候我上天津啊，那当还说座谈会去呢啊，有一个张老先生家了，这个人呢70多岁了，他那当就不能动了啊，就是这个半身不遂吧，所谓啊不能动了，就叫了去啊，我给他说单口相声啊。他说你啊，他说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我说可不是嘛，就得按真的说。他说这全是假的，说来说去就说到这个三侠五义这儿。这部书啊就是他编的，他告诉我怎么编的这部书，我要一说呀，连您都得乐。小侠爱虎啊，丁兆兰丁兆慧啊，五鼠闹东京啊，全是假的。他编这部书啊，最可笑是什么呀？没出他这屋子，这些个侠客呀，完全这些个人呢都在他屋子里头呢。这人名字就这么编的。先说这五鼠大爷卢芳，钻天鼠卢芳，他按什么编的？就按这耗子老鼠。钻天鼠啊，就是顶棚里的耗子，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彻地鼠啊就是地下跑的耗子。穿山鼠徐庆，穿山鼠什么？就是墙洞里的耗子，山墙打这儿不能穿过去吗？穿山鼠啊。翻江鼠蒋平，翻江鼠是什么呀？沟眼里头的水耗子。翻江鼠蒋平有这个，沟眼里还出来耗子，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个锦毛鼠白玉堂是什么呀？就是小孩玩的那个小笼子里头那个小白耗子，那么点的锦毛鼠白玉堂，那个小老鼠白玉堂那性格最骄傲吗？最后干嘛单死到铜榜镇呢？他说对呀、啊，那小白耗子没事在笼里头老蹬那轮子，哎，铜榜镇死在那儿了，落在那儿了。这说这五耗子。再说这侠客，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侠爱虎鹤妖胡志化，这也全是假的。这按什么编的呢？这个玉猫展雄飞南侠是猫，他外号叫猫，是猫就得避鼠啊。但是五鼠可不怕他，不单不怕他，五鼠啊把这个玉猫展雄飞啊南侠呀、啊、给他关在一个橱柜里头了，关在那儿他出不去了。为什么他出不去了？